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起贸易战之后呢，又开始对国内企业下手，那么这一次目标很可能就是美国的零售巨头亚马逊。在他看来，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公司一直享受着不合时宜的政策带来的种种好处。节目里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泰国，著名的泰国旅游胜地皮皮岛的玛雅湾每年将实行4个月的休息期，如果您要去的话，可得提前注意好日期，做好功课。好了，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特朗普忙着向他国开打贸易战的同时呢，也向本国的电商企业开炮了，这就是美国的电商巨头亚马逊。最近他在个人推特中写道，亚马逊这样的企业呢，只向政府交很少的税，却大量使用美国的邮政快递系统，给美国带来损失，同时又导致很多实体零售商失去了生意。发出这样的推特，也预示特朗普很快就要向亚马逊开刀了，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推特上抨击亚马逊了。特朗普在大选时就曾经表示过要改变亚马逊这样企业的税收待遇，还曾经咨询过是不是有办法可以通过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来对付亚马逊。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个新闻。 报道称，特朗普曾谈到要改变亚马逊的税收待遇，因为他的不少朋友们曾向总统抱怨，亚马逊损害了他们的生意，并且正在杀死购物中心和实体零售商。而特朗普正寻求方法，通过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来对付亚马逊。对此，白宫新闻发言人表示，白宫没有任何声明，也没有任何目前推动亚马逊的具体政策和行动。实际上，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在推特上点名亚马逊，称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对零售业产生了不良影响，并且导致了失业。2013年8月，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以个人名义花费2.5亿美元买下《华盛顿邮报》，因此这家媒体也一度成了特朗普的抨击对象。特朗普去年6月在推特称，华盛顿邮报没有付互联网税是假新闻。据 CNBC 报道，去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也曾暗示，政府很快就会对亚马逊的税收政策表明立场。今年2月，姆努钦更是明确表示，政府强烈地认为应该对互联网电子商务征收销售税。周三，亚马逊股价盘中跌幅一度达到7.4%，市值蒸发536亿美元，最终收跌超过4%。 事实上，随着美国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的确传统零售商呢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2017年的下半年，就有10家零售企业陷入破产局面，即便是像希尔斯百货这样的百年老品牌也是没能幸免。而美国人最熟悉的梅西百货呢，也是陷入了频频的关店潮中。在特朗普看来，像亚马逊这样的垄断巨头占用社会资源很多，但是缴税呢却很少，都是因为过去的政策不尽合理。另外，据研究显示，从2007到2015年，美国公司的平均税负大约是利润的27%，但是美国科技四大巨头 Facebook、谷歌、苹果、亚马逊的税负远未达到这一平均值，亚马逊的税负是13%，仅为平均税负的一半。在美国商界有这样一个名词，叫做亚马逊效应，简单的说就是你的公司呢会因为亚马逊进军了而被摧毁，零售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仅如此，现在亚马逊只要宣布进入某个领域，那么这个行业的上市公司股价就会迎来大幅的波动。仅以2017年10月的市值来计算，亚马逊当时是4270亿美元的市值，而这已经是沃尔玛、塔吉特、梅西百货和希尔斯百货这八家美国零售公司的总和了。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根据1992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只对拥有实体店的零售商征收销售税。此后的几十年内，电商的飞速发展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美国部分州已经规定对电商征收销售税，电商对实体零售业的冲击也逐渐显现出来。沃尔玛美国前首席执行官比尔·西蒙就表示，电商和实体零售之间存在不公平竞争，并举正在寻求出售的玩具反斗城等深陷困境的实体商店为例。他认为国会应该拆分亚马逊。传统零售商塔吉特的前副主席斯托奇也表示，美国对销售税的规定已经过时。不过分析认为，即使美国对电商平台上的第三方商家征收销售税，也不会对亚马逊造成太大影响。 Even if the Congress will come together and impose some sort of national online sales taxes on the third party business of AmazonI don't think i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Amazon's GMV. 特朗普针对亚马逊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家电商平台挤压实体店生存空间，让美国损失大量就业岗位。反对者认为，这一点也不能完全成立。亚马逊本身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It's ironic because Amazon is probably one of the biggest job creators in the U.S. and which is something I know Trump likes to talk about a lot in terms of job growth. So, 据统计。目前亚马逊公司创造的全职和兼职岗位超过56万个，并且该公司正在计划投资50亿美元在北美建立第二个总部，预计将会创造5万个新岗位。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我们将视线转向泰国，位于泰国普吉岛东南大约20公里处，有一个姐妹岛，在1983年呢，被定为泰国国家公园。这是一个深受阳光宠眷的地方，鬼斧神工的天然洞穴，宁静碧蓝的海水，使它呢，成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旅游胜地。这就是一北一南的大皮皮岛和小皮皮岛。而在小皮皮岛的西南部有一个玛雅湾，整个的小皮皮岛是礁石壁立，很少有沙滩，所以玛雅湾的沙滩呢特别令人惊喜，而且因为一部著名的好莱坞电影而声名大噪。不过多年来游客的川流不息，也让玛雅湾有些不堪重负了。3月28号，泰国国家公园及野生动物部决定，从今年6月份开始呢，每逢6到10月对外关闭玛雅湾4个月。那如果你要打算去的话，可得提前做好准备。 整个小皮皮岛礁石林立，很少有沙滩，因此玛雅湾的沙滩备受游人青睐。但是络绎不绝的游客给当地的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珊瑚礁受损，海洋生物数量下降。 ถามว่าช้าไปไหมนะวันนี้ก็ถือว่ายังไม่ช้านะครับแต่ถ้าไม่มี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เลยเนี่ยมันจะช้าไป 据了解，泰国所有的国家海洋公园每年的5月到10月都会停止对外开放，但玛雅湾却排除在外。这是因为这里曾是美国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迷幻沙滩》的拍摄地。在电影公映后，这个曾经的秘境变得名声大噪，并应游客的要求全年开放，而过多的游客给这个沙滩带来了环境破坏，因此当地决定实行4个月的休养期政策。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巴西。最近巴西媒体报道了关于总统米歇尔·特梅尔一件糟心事儿。现年77岁的特梅尔总统呢，在退休之前是一名检察官，他58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是最近他发现自己2017年最后2个月的退休金呢，居然没有发给自己，原因是他没有提交相应的生存证明。按照巴西的法律规定，现年77岁的总统特梅尔在退休之后呢，每个月是可以领取4.5万雷亚尔的退休金，但是因为他现在担任国家元首并已经有工资了，那么这个数额呢可以暂时减少一些。 除了这条新闻之外，眼下在巴西，退休是一个时髦的词儿，甚至有人说，眼下巴西刮起了退休潮。这都是因为巴西很可能会进行退休金的改革，而巴西退休金的领取制度跟很多国家呢有着不同之处。好，我们来听报道。 报告称，2017年以缴费年限办理退休的巴西人较2016年要求退休的人员更加年轻，女性平均退休年龄自 53.25 岁下降到 52.8 岁，男性也由 55.82 岁下降到 55.57 岁，这个结果打破了近十年来巴西人平均退休年龄逐渐上升的趋势。 目前在巴西没有最低退休年龄的限制，人们只需缴纳相应年限的养老保险就可以申请退休。不过退休越早，退休人员所能够领取到的养老金的数额也会越低。即便如此，由于担心养老金改革将让他们承受更多的损失，许多巴西人还是在改革出炉之前办理了退休。 与现行慷慨的养老金制度相对应的是对退休年龄等提出明确要求的新的养老金计划。在改革方案中，巴西政府提议在未来20年逐渐将男性和女性的最低退休年龄分别提高到65岁和62岁，同时延长养老保险缴纳年限。 Quem pode se aposentar antecipa o seu pedido com medo de que as regras posteriores venham a afetá-la e tornar mais difícil se aposentar. Então, muitas pessoas jovens que podiam se aposentar fizeram isso no último ano. Isso faz com que haja realmente um maior número de pedidos de aposentadoria como ocorreu no último ano. 面对日益沉重的社保赤字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巴西总统特梅尔自上任之初就拿养老金开刀，但由于政治阻力较大，而且民意支持率低，改革方案在国会的投票一拖再拖，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和标普甚至因此下调了巴西的主权信用评级。分析认为，养老金改革将成为今年巴西大选乃至下届政府的重要议题，但至于养老改革何时将得以推进，目前来看并不明朗。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一系列的加征关税的行为搅动了全球市场。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贸易的两个主要市场。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之下，这两大市场间的任何争端呢，可能都会波及其他经济体。3月26号，美方宣布同意对韩国的钢铁豁免钢铁关税，但要实施钢铁的进口配额。尽管被豁免了，但是韩国舆论呢依然为此惴惴不安。眼下，汽车出口是韩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来源。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呢也是抨击美国对韩的贸易逆差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未来又会有哪只靴子落在韩国头上呢？韩国方面又将如何来面对美国不断提升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呢？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就此采访了韩国 LG 经济研究院的金亨柱博士，来听听他的介绍。 最重要的原因是韩国和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关。对于美国而言，与特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将双方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相结合考虑。美国决定对涉及贸易谈判的国家实行临时关税豁免，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华盛顿方面认为这些国家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正如韩国 LG 经济研究院金亨柱博士的介绍，3月2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官方宣布，美国将暂时免除包括韩国在内的6个国家和欧盟产钢铁和铝的高关税。白宫方面提到，可能对获得临时豁免钢铁关税的国家产钢铁实施配额限制。此前美国商务部提议于2017年设定每个国家对美钢铁出口量 63% 的配额限制。由于美国提出了配额问题，显然这一决定的真正目的是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 현재그나프타재협상도그렇고우리나라와미국사이한미 美国正以钢铁关税问题作为重要杠杆，以便与涉及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国家进行更好的谈判。为此，美国批准了截至四月底的临时豁免决定，而非永久性豁免。同时还提到了进口钢铁的配额，因此美国可能会随时提高钢铁关税，因为美方认为与墨西哥和加拿大以及韩国的贸易谈判没有朝着其想要的方向前进。 美国已经表示将钢铁关税问题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联系起来。为解决这个问题，韩国通商交涉本部本部长金炫宗上个月留在美国参加马拉松式的谈判，结果韩国首先获得了钢铁关税暂时豁免权，并有效地达成了修改自贸协定和钢铁关税问题的协议。回国后，金炫宗表示与钢铁关税有关的不确定性因素已被消除，这使得韩国钢铁企业能够稳定地向美国出口其产品。如果韩国钢铁行业遭到所谓的关税炸弹袭击，预计会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幸运的是，此次将避免受到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结束。3月22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对价值约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这标志着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打响。 最令人头疼的是，如果贸易冲突仅仅发生在美中之间或者韩美之间，事态也许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但是美国正在要求日本和欧盟加入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这可能会导致中国的贸易反制措施。 华盛顿的措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中国警告美国将采取贸易反制措施。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计划对包括钢铁和猪肉在内的3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两大经济体间可能加剧的贸易战将严重影响韩国的出口领域。中国和美国分别占韩国出口额的 25% 和 12%。 如果韩国面临向两国出口商品的困难，韩国经济将直接受到打击。针对中国，半成品货物占韩国出口总额的 29%， 贸易限制措施会打击韩国主要出口产品，如半导体、石化和显示面板。韩国需要制定一个更有效的战略来应对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 贸易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规模。现在人们常说，一个拥有大市场的国家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毫无疑问，像美国和中国这样拥有巨大市场的国家，在贸易问题上拥有强大的声音。所以，如果韩国一对一的对美国或中国做出回应，那么这对韩国来讲是非常艰难的。在谈到与世界大国的贸易问题时，韩国希望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这些讨论涉及与韩国相似的国家，或者像欧盟和日本这样与韩国有相似观点的国家。在处理与美国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时，韩国传统上选择首脑会谈或部长级会议等高级别会议。但从现在开始，韩国应该更多的关注通过多边渠道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通过积极的努力，首尔方面成功解决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并解决了美国钢铁关税问题。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贸易环境，韩国应该充分利用多边谈判，提出符合韩国经济利益及外交与安全局势的可行性战略。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韩国一家云计算领域的领军企业，来看看未来的云计算技术有什么样的创新发展。继续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2003年开始，我们提供了互联网数据中心的 Web 托管服务。2011年我们发现了云服务业务，看到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潜力。当时韩国 KT 通讯公司开始在韩国开展云服务业务，而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则专注于云计算平台。 当时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云服务的概念，但我们相信这些服务未来将创造巨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开始使用我们的新产品 N-Cloud 24开展云服务。这个战略调整让我们公司得以持续发展。 所谓云意味着使用虚拟服务器共享数据的技术。以前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的计算机保存一些内容，例如文件等，但是通过互联网链接云服务，允许用户将内容存储在虚拟云服务器上，可以随时调取。我们可以形象地做个比喻，水流经水管进入一个巨大的储水池，最后将水分配到每个家庭。正如人们支付电费和水费一样，云服务的用户在使用时付费。云服务成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基础，实现通过互联网连接一切。物联网的发展产生大量的数据，为了分析和处理大数据，存储海量数据的云计算技术至关重要。孟尚英先生正是意识到这项新技术的重要性，2011年他的公司开始了云计算系统的服务。 2011年我们公司的年销售额仅为6000万韩元，不过我们坚信云服务业务会蓬勃发展，未来一片光明。我们创建了 Cloud Console， 这是一个集成和管理云服务的门户网站。客户使用云服务只需登录一次网站，便可轻松浏览使用和管理各种云服务。 作为韩国首家云服务公司，韩国 N-Cloud 24公司创建了自己的门户网站，以便人们轻松使用相对陌生的云服务。用户可以使用全球最大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亚马逊网络服务和韩国 KT 通讯公司的 U-Cloud 服务，构建和管理云平台。 N-Cloud 24推动了云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帮助许多公司提高工作效率并保证其竞争优势。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在国内手机游戏行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提供本地游戏基础设施方面排名首位。过去，游戏开发商考虑到对特定游戏的预期需求而购买了服务器，但很难快速解决可能出现的意外。例如，一名开发人员预计有200人参与新游戏而购买两台服务器，但是如果有1000人访问了该游戏，那么这家公司需要再增加8台服务器。相反，如果用户数量少于100人，则剩余的一台服务器将毫无用处。但是云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行业的格局，因为新技术允许游戏开发者随时随地添加或取消服务器。尽管如此，许多小公司很难运营自己的云系统，所以 N-Cloud 24每天24小时运行技术支持中心，帮助小游戏开发者在发布新游戏时解决他们的问题。韩国 N-Cloud 24公司为众多手机游戏提供了云技术服务，其中包括 Hot Dog Studio 和 Everybody Play， 其下载量高达1700万次。韩国手游 Poison Bubble 也深受欢迎。韩国 N-Cloud 24公司还帮助游戏开发商向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提供本地支持，从而进军海外市场，并在开拓国外市场时不必担心云基础设施。韩国 N-Cloud 24公司还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 4年前我们开设了中国分公司，销售情况非常好。与韩国市场相比，我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这个市场非常大，我们一直努力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我们必须在那里提供云服务。今年我们公司将在中国投入更多资金，打造自己的云服务提供商，我期待着它在销售方面的显著增长。 在拓展海外业务时，游戏开发商将韩国 N-Cloud 24公司视为他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为他们提供优化的基础架构。作为韩国云计算服务领导者，韩国 N-Cloud 24公司正在努力将该技术应用于更多领域。作为韩国云服务代理商的翘楚，韩国 N-Cloud 24公司一直在不断挖掘云计算的增长潜力，公司正在引领云计算解决方案的未来发展方向。 完了今天来自韩国的报道之后呢，我们的环球三十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ww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请关注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天呢将给您发送英语学习资料以及外语广播的节目资讯和丰富的线下活动。好了，我们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